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由北京故事广播主办，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指导的2018年北京最美乡村故事征集活动现已启动。 你想分享自己的美丽乡村故事吗？声音故事投稿请登录懒人听书活动专区，文字故事投稿请发送邮箱北京最美乡村故事首字母@126.com。报名截止到9月10日。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猜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正在苏家老宅翻修房屋的施工队停工了，江沃也出现在了老宅。原来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乱斗，二茂三茂兄弟和施工队打了起来，二茂最终被控制住，三茂已经逃走了。老铁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脚上用力碾压着二茂的脑袋。江沃这才发现老铁也受伤了，右臂有血迹。二茂说的没错，那口箱子的确是他和三茂挖出来的。他们听从苏峰塔的安排混进了施工队，一边假装干活一边搜寻着宝物。二茂敏锐地发现老铁的心思也不在工作上，整天带着两个工人刨来刨去，说是勘察地基，实则心怀鬼胎。二茂和三茂一商量，更坚信苏峰塔说的，院子里埋着宝贝。昨天傍晚，二茂和三茂在院子东南角的墙根下发现一口箱子，他们没有马上打开，因为附近有工人吵吵闹闹，正在吃晚饭。二茂抑制着兴奋的心情，示意三茂先把土坑埋上。机会很快便来了，今天下大雨，工人们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下，都躲在屋里睡觉赌钱。二茂和三茂悄悄来到墙根下，箱子并不重，一个人就能轻松拿起来。二茂刚把箱子提起来，老铁突然出现，兄弟二人迅速出击，怎奈老铁人多势众，将二茂打翻在地，夺下箱子，三茂拼命逃出了院子。三茂给大茂打了电话，大茂带着四茂火速驰援，当然三茂也没忘了通知苏峰塔。苏峰塔的话更刺激了他们，你们一定要夺回宝贝，我听说那个箱子里边藏着宫里的东西。此时江沃已经接过了箱子，准备离去。 不料大茂和老三老四杀到了门前，二茂也趁乱爬起来投入新一轮混战。江沃瞅个机会夺门而出，四茂兄弟无心恋战，只想抢回箱子。然而等他们突出重围，江沃的轿车已经冲进雨幕。中途到了一个地方，江沃吩咐助手换车离去，自己开车继续往东行驶。轿车转向一条宽阔的马路，行人越来越少，两旁是高耸的大厦。又开了15分钟，轿车驶进一道铁门，停在一座小楼前。保安上前敬礼，侍者迅速打开车门。江沃提着箱子来到二楼书房，微微舒了口气。箱子上的泥浆已经擦干净了，箱盖泛着黑色光泽。江沃先去卫生间冲了澡，慢条斯理地坐到书桌前，打开箱子。灯光下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件龙袍。这个结果出乎意料，江沃有些迷茫，竟忘了自己在干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似乎见过这个东西。他眯缝着眼睛在记忆深处搜索着，没错，他曾在苏家的仓库里见过这东西。是同一件龙袍吗？江沃伸出手轻轻提起一角，借着灯光辨别。上一次见到龙袍是在阁楼外的柜子里。假如是相同的一件，为什么被埋在了地下？是孙刘花埋的吗？不可能啊，当年江沃见到龙袍时，孙刘花正带着他走进阁楼，随后他便在阁楼勒死了独眼女人。难道独眼女人冤魂不散？江沃想到苏风塔，这世上的确有冤魂不散的东西。江沃更仔细地观察龙袍，袍子很旧，做工精美，但江沃不相信这是古董。他直起身拿起电话，两个小时后冯琛和左文悄然来到江宅。老规矩，我们三人有任何异动都要一起处理，江沃说道。这是从哪里得到的？冯琛对古玩有些兴趣。苏家老宅，江沃说。冯琛摸了摸龙袍，摇头说，这不是古物。左文低头审视着，手艺精良，出自苏卫的手吗？江沃说，那个不重要，问题是他怎么会埋在院子里，而且又让我们大费周章地挖了出来。桌旁静默下来，三个人根据不同的角度观察着龙袍。除了苏风塔，没人能这样做，冯琛说。江沃轻轻点了一下头。他先通过信使驱使我去见他，然后提出翻修老屋，我爽快地答应了。他更加肯定我想在他家找东西，于是他把这个玩意儿埋在墙根。江沃的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这么七拐八绕，目的是什么？左文抬脸看着江沃，冯琛也看着江沃，阴沉地问，那你究竟想找什么？江沃笑了笑说，哼，我要找的东西啊，跟你们无关。你不是说三人之间没有秘密吗？冯琛牵了牵嘴角，我会告诉你们实情的，只不过时机不到。这件事和我爸爸有关，是我爸爸的遗愿，可惜他没来得及把遗愿告诉我。江沃平静地说。冯琛与左文互视一眼，冯琛提到了江森阳，左文似乎有些不安，决定不再纠缠这个话题，指着龙袍说，先弄清楚这个东西吧。对，先把眼前事处理掉。江沃点燃一支香烟，冯琛扫了江沃一眼，目光移到左文脸上，视线飘来飘去，重新转到龙袍上。左文忽然说道，哎，你们注意没有，袍子上沾着东西。江沃拿起龙袍在灯光下抖了抖，一团细微的灰尘萦绕在头顶。冯琛凑近些，用手指弹了弹布面，再把布面捏起来轻轻揉搓几下，放到鼻端嗅了嗅，有一股 化学气味。左文借口说。江沃稍加判断，不禁露出一丝笑容。左文问，怎么了？江沃的笑意更浓。哼，真是有趣啊，布料上涂了一层黄锈炭钠液。冯琛问，一种药？这种色素可以用来检查肝功。江沃轻轻摇了摇头，不知是在感叹还是在嘲笑。左文敛起双眉，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江沃，为什么要涂这种东西？江沃把龙袍拿起来，对着灯光仔细看，布纹上有浅浅的痕迹。他说，有人在上边画了一幅画。冯琛露出嘲弄的笑容，哼，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种鬼把戏？鬼的把戏各不相同，因为捣鬼的人不同。江沃哼了一声，哼，有人想给我们传递一个消息。要是信使？左文冷笑，先让他显形吧。冯琛催促道。桌旁的三个人都想看看龙袍上画着什么东西。左文挽起衣袖说，我去端一盆水，清水没用。江沃制止了他，要用碱溶液。碱，肥皂水可以，冯琛说。左文瞥了两个男人一眼，笑着问，看看我们像什么，正在补习中学的化学课。肥皂水打来了，龙袍进入水中，不一会儿布面上出现了斑斑驳驳的青紫色。江沃拿起龙袍，带他们来到储藏室，把袍子展开挂起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两个男人忙碌时，左文歪着头，饶有兴趣地观望。突然，他嘴角的笑容僵住了。江沃正准备和左文说话，发现左文脸色不对，忙将视线转到龙袍上面，脸上的表情倏地一沉。等到冯琛转过身时，江沃和左文已经恢复了平静，只是左文的笑容仍有些呆板。冯琛指着龙袍说道，好像是地形图。江沃附和道，挺有意思啊。冯琛问左文，你看是不是藏宝图？谁知道呢？左文盯着龙袍，没有和冯琛对视。江沃看了看手表说，有点晚了，先吃点东西。左文抚着额头说，我忽然有点头痛，想回家。江沃说，那好，你们先走，回头再聊。冯琛站在一旁看了看龙袍，又看了看江沃说道，江沃，我想和你谈谈。说吧。江沃微微一笑，文，你先到车上等我，我和江沃聊几句。冯琛还是一副懒散的模样，双眼迷蒙，看不出异常。左文转过身准备出门，等等。江沃伸出手，我和冯琛没有悄悄话，不必瞒着左文。冯琛的嘴角抽了抽，脸上笼罩着一团青灰色的光影，他似乎有些难堪，因为旁人在教育他，凡事不可瞒着妻子。左文亦显得尴尬，其实他的本意也是很想即刻离去。冯琛，有什么话说吧。江沃注视着冯琛，这上面画的是什么？冯琛指着龙袍，龙袍宽大的袖子伸展着，微微飘荡，看起来鬼气森森的。没什么大不了的。江沃拖延一下，观察冯琛的反应。冯琛的敏感偏执是天生的，他心里只要有一丝异样，绝不肯轻易放过，在金融世界以此铸就天才风范。然而现实生活中，这是明显的性格缺陷。琛，回家吧。左文轻声催促，是我爸爸的墓地。江沃及时说道，他清楚地看到了冯琛眼里的疑虑， 再拖延几秒钟，那一粒的阴影将穿透心脏，永久地留下一块疤痕。冯琛的嘴角扭了几下。你爸爸的墓地？这个答案实在出乎意料。对，我想起来了，是江叔的墓地。左文故作姿态地说。琛，你没去过吗？冯琛摇摇头。 这不怪冯琛，我爸去世的时候家里不想惊动学校，那阵子冯琛也挺忙的。 江沃说。冯琛又看了看龙袍，低头往外走。左文暗暗瞥了江沃一眼，但江沃没有和他目光交接，只是快步跟上冯琛，显得亲密无间。 冯老佛爷， 不是我说你啊，以后别那么多疑。江沃打趣道。 多疑？ 冯琛似乎听不懂这个词。 别像慈禧太后似的啊。 江沃笑道。左文装模作样的陪笑几声，三人出了房间往楼下走去，身后的龙袍寂寞地飘荡着。雨停之后，阿伟给苏凤塔打电话，说了两件事。他被天保公司开除了，不再是公司的安保人员。他在舅舅的协助下偷到了四茂兄弟的宝贝。 峰哥，我听说四茂兄弟在外头打架，让人家给铲平了。 嗯，你不高兴？ 高兴，肯定高兴。他们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工地，又发现宝贝丢了。 怎么？ 那四个牲口要是闻到味道杀上门来，能把我大卸八块。 阿伟带着哭腔说。 我有办法， 还是赶快找到买家，得了钱远走高飞。峰哥，我拿命报答你。 你先躲起来，听我的信。 与阿伟通过电话，苏峰塔陷入沉思。从目前来看，一切还算顺利，棋局仍然掌握在苏峰塔手中，但真正的交锋并没有开始，不能有丝毫差错。你知道巨额盈利和巨额亏损之间的转变有多快吗？上次他混进天保公司，曾经听到两个交易员谈论金融市场，其中一个人便这样问道，另一个人反问， 你说有多快？ 前一个交易员伸出右手，掌心朝上，忽然将手一翻，掌心朝下，他说， 看到了吧，就这么快。 大家都是以命搏命。眼前的女子如一朵沉睡的雪莲，脸庞笼罩着淡淡光泽，浓密的睫毛偶尔颤动一下。苏峰塔不禁后退两步，怕自己的目光惊扰了女子。这已经是第四次了，悄无声息地潜入张盼宇的家，凝视他熟睡的模样。苏峰塔沉静的表情下是汹涌的记忆波涛，依然有罪恶感。想起当年曾经也像这样看着熟睡的张盼宇，彼时的少女被囚禁，而他纵容了自己内心的邪恶。如今找到张盼宇是上天的恩赐，但他绝不能扰乱张盼宇的生活。张盼宇与穆航生活在一起，穆航给了张盼宇一个安宁的家。就在这扇门外盘踞着三条毒蛇，苏峰塔很清楚成败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因此更要谨慎。为了保护张盼宇，一切都值得牺牲。张盼宇仍在熟睡，苏峰塔突然听到外边传来车声，他走到窗边向外扫了一眼，是穆航。这个时间他本不该回来的，出了什么事吗？苏峰塔闪身藏在柜子后边。穆航走进门，把外套挂在衣帽架上，他忽然皱了皱眉头，发现张盼宇的卧室门虚掩着，可能是红衣回来过。穆航轻手轻脚走进去，张盼宇慢慢醒来。 穆航，你回来了。 张盼宇嗓音沙哑。 啊，店里没什么事儿，想回家看看你。 穆航说着坐到床边的椅子上。张盼宇脸色苍白，手抚额头叹了口气。 怎么了？ 穆航轻声问。 一直这么拖累你。 张盼宇说。 又说这种傻话。 还有红烟。 我已经习惯了， 后爸和后妈不同，后妈可以狠一点，后爸本来就是命苦，只得忍气吞声吗？ 慕航打趣道：“亏你还能笑得出来。” 张盼宇想坐起身，来，再躺一会儿吧。 慕航上前扶住张盼宇：“你都有白头发了。” 张盼宇看着慕航，慕航捋了捋鬓角说：“我去煲汤。”转身往外走，却停下脚步，侧脸问：“ 这个家还能坚持多久？” 啊？张盼宇躺在床上，一脸困惑。 你随时可以离开我。 慕航说。 为什么？ 张盼宇轻声问。 摆脱这种生活，反正我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慕航说。 张盼宇问，是不是红爷对你说了什么？ 慕航沉默片刻，摇摇头。 他肯定对你说了什么。是不是刚才他去你店里了？ 张盼宇挣扎着坐起身。 他是不是告诉你他有钱了，不需要你了？ 慕航仍然沉默，低着头，单薄的侧影被门外的光线笼罩。 慕航，红衣还是个孩子，任性，以为自己看懂了一切，让你受委屈了。 没事的。 慕航笑了笑， 我就是不想让你难过。 慕航去了厨房，张盼宇闭上眼睛，辗转反侧，又昏睡过去。苏峰塔悄然离开。他不打算介入张盼宇的家庭纠纷，那不过是凡尘俗世中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无论张盼宇选择怎样的生活，都是他的自由。苏峰塔要做的，是让张盼宇安稳的生活。下集当中，龙袍事件后一直不安的左文单独约见了江沃，他告诉江沃，冯琛最近十分焦虑，尤其在龙袍事件后，苏峰塔的一次次挑衅让冯琛几近崩溃，他表示要除掉苏峰塔。然而江沃却不这么想，还提出要给苏峰塔找个女人。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宇。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宇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宇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他，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宇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核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 屏幕一响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齐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如果此刻您是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又或者您是特意等在收音机前想要参与鲜芋仙厂家周末冲量的朋友们， 是的，为了缓解电视上播出的因为辽参大量死亡而造成海参市场货源紧张的压力，现厂家决定每盒鲜芋仙海参补贴1300块钱。 嗯， 也就是说现在起呢，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的朋友们，花699元就可以订购到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纯进口的野生海参。之外呢，今天月末冲量，订购3盒就多送1盒、 嗯、 而且呢还有一套锅具3件套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等于说原价7996元的4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2097元， 是 划到每盒海参才524块钱，比单盒裸价还要再便宜175块钱、 嗯、 而且还有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免费赠送，有汤锅、煎锅、炒锅，3个锅都是标准尺寸正规锅具。今天月末冲量，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活动只此2天，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516的朋友订购了一套，说啊，你吃你们的鲜芋仙海参呢已经快2年了、 嗯、 免费送的焖烧杯啊家里都已经有好几个了、 嗯、 听说今天改送锅具了、 哦、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呢， 对呀， 挺实用的哈、 嗯、 还有0082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这个本来啊一直吃的呢就是即食海参，觉得方便拆开来就能吃，可后来才知道啊，这个海参啊是一种脱水自溶的海洋生物，那离开海洋之后呢它就会化成粘水了、 哦、 还是别嫌麻烦，自己泡发海参啊比较安全。 确实常吃海参的朋友都知道啊，海参是一种没有攻击性的低能海底生物，它是通过吐出内脏或者是舍弃身体的一部分而保全自己的，因为几周或者是几个月过去它又能长出新的身体来，这就是海参强大的自我修复力，所以很多朋友啊想要身体健康都会选择吃吃看海参。 是的，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那很多朋友呢都希望健康养生啊越简单越好， 嗯， 所以才会有了即食海参的市场。但是您知道吗，海参一旦离开海水2个小时之后，它就会变成一滩粘水、 嗯、 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咱们这一款经过先进技术淡干工艺加工而成的淡干海参、 嗯、 来自于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淡干海参。 嗯，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推荐鲜芋仙的海参，咱们不怕麻烦啊，一定要采用淡干工艺加工海参的原因。 嗯， 就像是干木耳一样，虽然这重量很轻，但是经过泡发之后，一盒200克的淡干海参差不多能发到3斤左右、 嗯、 而且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要是隔天吃一头的话，4盒淡干海参可以吃上1整年的时间呢，划算到每头只要10几块钱。而且呢今天还有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3件套免费赠送，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6713的朋友订购了5套啊，说这个海参呢是高档食材，下半年的节假日这么多，备一点海参在家总是没错的， 一点都没错啊，很快就是教师节、 哎